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单枚邮票两种。邮票分别绘有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之际新建的现代化的平壤玉米加工厂全景和金钟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工人群中制造的地下电动客车。